45, 8501-3045。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玉器在普通人眼里向来有种神秘的感觉，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在，中国玉文化已经走过了8000年的历史。围绕著名珍宝和氏璧发生了哪些传奇的故事？中国当代玉器的四大国宝是怎样创作出来的？他们又有过多少跌宕起伏的经历？著名作家贾平凹是如何得到一块世间罕有的金镶玉？又为什么忍痛割爱分香散玉呢？秘闻与现场，传奇与知识，纪实传奇正在播出。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秘境。 上回我们讲到，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王树森在寻找一块石头，它有一个奇怪的名字，叫萨尔万种。1955年的某天，有人请他去鉴定一块玉石，地点就在东单北大街穗安伯胡同的一个小院里。在这里，王树森看到了一块百年难得一遇的翡翠原料。 从穗安伯胡同返回后很长一段时间，王树森犹如沉陷梦中，在他眼前不停晃动的是一团光影，那是萨尔万种，又是清晰又是模糊，有时有形有时无形，有时近在眼前似乎伸手可触，又是远在天外，看得很难看见。他不止一次把穗安伯胡同小院里那块东西与萨尔万种联系在一起，只有那块石头才配得上关于萨尔万种的传说。但最关键的证据，那几个神秘的汉字并不存在。看来萨尔万种仍旧隐身他处。穗安伯胡同的经历让王树森坚定了一个判断，坊间种种有关萨尔万种的传闻绝非空穴来风。人世间既然会有穗安伯胡同那样的美誉，为何不会有萨尔万种呢？新中国国泰民安，国家正在进行三大改造，前一年同仁堂已经公私合营了，今后玉器作坊肯定也要划归国家统一经营管理。萨尔万种作为可能加工的玉器原料，一定会现身于人们的视野之中。但此后25年过去，有关这块巨型翡翠的事，王树森再也没能听到任何音信。岁月匆匆，垂垂老矣，寻找萨尔万种成为了王树森的一块心病，这是魔玉人对好玉的痴迷。王树森总觉得冥冥之中有一种召唤，那是萨尔万种的召唤，一块石头的召唤，一方神灵的召唤，那是人世间的一个传奇，一件百年难得一遇的国宝。 他要寻觅他的方宗，只要一息尚存，他绝不会放弃。1980年初夏，北京市人大开会，王树森是市人大代表。在会议的讨论中，王树森专门就寻找萨尔万种的事情做了发言。王树森讲，我小的时候就听说咱们国家有一块世界上少有的体积巨大的翠料，上面标有萨尔万种几个汉字。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块玉料不知道流落到什么地方去了，我自己到处打听了几十年也没有打听着。过去我一直不敢说这个事，现在好了，国泰民安，我们应该设法把这块巨翠找到，由我们这些人把它雕刻成国宝，贡献给国家。他还说，好玉千载难逢，我和玉器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现在到了晚年，作为一名全国劳动模范，这一生最大的夙愿就是能用自己的技艺雕刻一块大料，以此报效祖国，只有这样才不负此生。王树森讲得情真意切，动情之处声音哽咽，对玉石的痴爱，对玉雕事业的情怀，深深打动了与会者。但是众人皆爱莫能助，因为他们当中谁也未曾听说有关萨尔万种的事，更提不出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但这事儿被记者知道了，于是便有了《北京晚报》上《宝石何在》的文章。宝石何在发出了不几天，一位来客找到北京市玉器厂，提出要见王树森。那天恰巧王树森临时外出办事，来客便在厂办公室等候，接待人员给他倒水，问他有什么事儿，和王树森认识不认识。他说与王专家有过一面之缘，至于什么事儿，待与王专家见了面之后再谈。那天王树森回来比较晚，来人便一直等候，直到饭口。王树森回到厂里，听说有人找，本想去食堂的他便先来到了厂办。王树森见到来人不由一愣，一张记忆深刻的面孔。虽说这面孔由一个俊朗青年转变为鬓角花白的壮年，但王树森还是认出了他。他就是25年前带他去穗安伯胡同的那位神秘人物。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神秘人物是王树森在心里对当年那个年轻人的称谓。王树森不知道他的身份，不知道他姓甚名谁，不知道他带他看石头是为何人服务，他只隐约感到年轻人颇有背景，人家不愿意透露底细，总该是有什么忌讳，他也不去询问。但那张面孔他是记在心里了，就像把那块石头记在心里一样。王树森惊叹道，是你？来人快步上前，一把抓住王树森的手，一阵紧握。老人家，认出来了。王树森嘴角一笑说，穗安伯胡同。来人忙说，对对，穗安伯胡同，25年前。王树森突然转变了神情，定定地盯着来人的眼睛看。莫不是你萨尔万种？来人点头。王树森紧问，你知道下落？来人又点头。王树森眼睛放光，那宝石何在啊？来人回答，老人家放心，国宝安然无恙。王树森大叫一声好，拉着来人往厂办的简易沙发上让座。来来来，坐坐坐，快坐，慢慢讲，把你知道的都讲出来。两个人的对话，一旁人听的是莫名其妙。王树森见厂办的人发愣，又忙吩咐，去把厂长叫来， 叫他来一块儿听听。 很快，厂长、厂总工艺师等人都来到厂办，听说王树森老人一直寻访的萨尔万种有了消息，大家都很感兴趣，都想听个究竟。正可谓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来人叫翟维礼，解放军某部干部。王树森对众人说，在绥安伯胡同就觉得他有些神秘，这不真和他挂上钩了。他又转向翟维礼，可是你让我看的那块石头并没有萨尔万种的标记呀。翟维礼笑道，老人家别着急，听我慢慢说。萨尔万种不是每块上都有标记，你看过的那块上就没有。 怎么，萨尔万种不是一块石头，是两块？ 还不止两块，是这个数。翟维礼伸出了四个手指头。 啊！ 王树森又惊又喜， 快说快说说，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翟维礼开始叙述，他这一讲便是半天儿，在座的都没有吃饭，但把吃饭都忘到找挖国去了。有关萨尔万种的传奇经历让大家听的是如痴如醉。 1949年5月下旬，上海吴淞口，国民党军队和上海滩诸多达官显贵刚刚从这里逃离，落荒而逃的军队丢弃下11艘舰艇，另有大量物资和装备，而那些仓皇奔命的权贵们则将许多来不及运上船的货物丢弃在码头，这些装备和物资都要逐一清理和造册登记，负责接收和清理事务的人民解放军军管会忙碌异常。在未来的集运上船的货物里，有3个木箱和1只帆布袋子。起初，军管会并未在意这几样东西，因为他们发现木箱和帆布袋子里装的是4块绿色石头。登记之后，4块石头和其他东西一起被运进军管会的仓库里。转眼到了1955年，仓库清查库存物资，在一个角落，4块石头被重新翻腾出来。这次有人认出这不是一般的石头，而是名贵的翡翠。清查人员发现其中一块翡翠上有一个特殊标记，萨尔万种。这个标记是什么意思，谁也不懂，但意识到长期压在仓库不是个办法，于是把仓库里发现国家特殊物资翡翠之事报告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市人民政府很重视，马上报告国务院。谁也没想到这一报告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重视。若干年后，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依仗工艺美术品出口创汇，周总理说过一句名言，石头加工艺等于外汇。总理见多识广，知道翡翠的名贵，看过上海的报告之后，当即批示即将翡翠转运北京。1955年4月23日，首都北京，解放军某部年轻干部翟维礼被叫到领导办公室，领导指示翌日带一支精干人马去北京火车站接从上海开来的14次列车。这趟列车挂有一节军用车皮，要把车皮里的东西安全迅速运到指定地点。领导郑重叮嘱，这是周恩来总理交办的任务，务必做到万无一失，务必严格保密。24号清晨，14次列车到站，翟维礼和他带来的人按照事先确定好的联系方法登上军用车皮。这是一节全封闭的车皮，偌大车厢里除了几个荷枪实弹的押运人员之外，只有3个旧木箱和一个脏兮兮的大帆布袋子，其余什么东西也没有。 空气里还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气味。翟维礼心生奇怪，难道这就是周总理要他们接的东西？他问押车的军人箱子里装的是什么，押车军人说，领导交给他们的任务就是要严密看守这批货物，一定要昼夜守护，寸步不离，绝不能出现任何闪失，要保证完好无损地将这几件东西交给北京的接货人。为了做到寸步不离，他们连大小便都是在车厢里解决的，至于里边装的是些什么东西，他们也无法回答。翟维礼这个时候才弄明白，原来那股子刺鼻的气味是这几个当兵的排泄物造成的。他断定所接的不是一般货物，无需多问，一干人立即将木箱和帆布袋子装上汽车，快速离开北京火车站，运到指定地点，一座戒备森严的储藏军需品的仓库。为了和其他物品隔绝，大库房内专门修建了一个小房间，成了一个房中之房和库中之库。木箱和帆布袋就被秘密地存放在这个库中之库里。到了这个时候，翟维礼等极少数人才知道，周总理让他们接收保管的东西是四大块价值连城的巨型翡翠。周总理指示对于萨尔万种要严格保守秘密，要有人专职看守，没有国务院指令，任何人不得动用。没过几天，他们又接到总理办公室的来电，要他们取出其中一块，设法找一位玉石专家，让专家对玉石进行评估。于是就有了翟维礼和王树森在穗安伯胡同见面的那一幕。从此之后，翟维礼对于看管这些东西就格外用心。随着岁月的流逝，翟维礼由一名普通干部升为副科长、科长，后来又由科长升为副处长、处长。虽然职务屡经变动，但萨尔万种却自始至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由他负责看管。有一天，周总理起床之后，突然将他办公室的一位秘书叫去。总理吩咐，你马上打个电话，查一下那几块巨型翡翠的情况。作为国家总理，周恩来要关心和处理的事情实在太多。在如此艰难的岁月，他一觉醒来，为何会突然想起那几块尘封了十多载的巨型翡翠呢？是不是富有灵性的萨尔万种运用什么方法把信息传递给了曾经保护过他们的周总理，使周总理在睡梦中见到了他们，并听到了这灵域的呼唤，希望继续得到周总理的保护？原因不得而知，人们知道的是萨尔万种牵动着周总理的心。翟维礼所在单位突然接到总理办公室打来的急电，询问那几块巨型翡翠是否绝对安全。周总理指示他们为防不测，必须尽快拿出一个安全可靠的保管方案。为了落实周总理的指示，翟维礼单位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如何更安全稳妥地保管巨型翡翠。大家一致认为，当时的北京的确不够安全，为了保险起见，必须马上将萨尔万种秘密转移到外地去。会议一结束，他们马上派人去外地进行秘密侦查，最后在河南某地发现了一个非常秘密的山洞，作为储藏萨尔万种的地方非常理想，于是向总理办公室做了汇报。周总理同意他们的转移方案，同时要求他们一定要像25年前去北京火车站那样，做到干净利落，不露风声，不留痕迹。就这样，他们又重演了1955年4月从上海往北京发专列的那一幕，用了一节军用车厢作为军用品由军人押运，仍然使用原有的包装，悄悄地将萨尔万种运出北京，秘密地贮藏在河南那个非常隐蔽的山洞里。原本以为这次安排是万无一失了，但是过了几年之后， 有关人员向他们反映了一个异常情况，说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就在这个山洞附近的山头上，发现有些黑影来回走动，行迹非常可疑。根据这个可疑情况，他们加强了布防。过了一段时间，有人又向他们反映说在另外一个山头上也发现了类似情况。大家对于这一异常现象的出现都觉得蹊跷，难道有关萨尔万种的事走漏了风声？种种迹象向他们提示此地也非绝对安全。大家的意见还是把萨尔万种放在北京比较保险。他们将这些情况向总理办公室做了汇报，经周总理同意，又用了同样的方法悄悄从河南那个秘密山洞里将萨尔万种巨型翡翠安全运回了北京故居。萨尔万种安全抵达北京，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有关周总理关注巨翠以及巨翠辗转于河南北京两地之间的情景，在《徐凤桐传奇》一文中有着精彩的描述，这里全且粗略带过。翟维礼对于萨尔万种的情况介绍具体而又生动，讲到周总理如何倾心保护萨尔万种的事又特别动情。这是一位伟人与几块石头的缘分，是天地万物间两种性灵的不期而遇。他们彼此间未曾谋面，却心融神会，息息相通。同时这是一种暗喻，为故事的后续发展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王树森等人听罢翟维礼的介绍都异常激动。保释安妥，那太好了。王树森说，翟同志，整整25年啊，辛苦您了。我们魔域的人谢谢您，国家也要谢谢您，你们为保护国宝尽了力，立了大功。翟维礼说，老人家，25年前您慧眼识宝，说这石头是宝贝，有了您的判断，更有周总理的指示，我们就知道了肩头担子的分量，守护它是我们的职责。说罢他顿了一下，凝望着王树森，目光里透出一丝犹豫。到了今天，这么跟您说吧，我也快退休了，可总理叫我日夜保护的这几件宝贝到底该怎么办呢？周总理不在了，让我去请示哪位领导啊？这一直也是我的一块大心病啊，我还要听听你们的主意呢。王树森哈哈一笑说，甭愁，只要是宝贝在，就没有犯愁的事儿。翟维礼也笑了，也是啊，有了你们，我这心里啊也有底儿了。第二天，翟维礼领着王树森和北京市玉雕厂几位主要负责人走进了一间很大并有些神秘的军用库房，然后又走进了一间库中之库的小房间。翟维礼所说的那三个旧木箱子和一个脏兮兮的帆布袋仍然完好的储藏在里面。他们非常小心地打开三个木箱和布袋，在灯光的照射下，四大块色彩艳丽的巨翠立即绽放出水汪汪的艳绿的光泽，纹理匀称，通体照人，正如人们所传的那样，真的是世上罕见，品地极高。王树森和玉器厂几位来人兴奋地一会儿用手摸摸这儿，一会儿又用手摸摸另一块，他们看得专心，摸得仔细。不一会儿，王树森终于兴奋地叫出声来，在这儿，在一块巨料的侧面终于发现了四个不大的汉字，萨尔万种。王树森高兴得有些手舞足蹈，啊，终于找到你们了，这就是那让人寝食难安魂牵梦绕的萨尔万种啊。老人感到内心有一股热流在奔腾涌动，这本是一个梦想，一个几乎遥不可及的梦想，今天终于变为现实。